欢迎大家收听无极限地带，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Amika。 咁今日继续我哋论珠理真嘅系列啦，有我哋嘅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嘉宾系 Clara。 Clara 同听众讲声 hello 先啦。 hello 大家好。 系啦，咁今日差唔多我哋都做咗四个脉轮啦。咁今日咧，我哋会做第五个脉轮嘅。咁第五个脉轮咧就系喉轮嘅，喉轮即系我哋喉咙喉部讲嘢，我哋依家讲紧嘢嘅呢个地方啦。咁讲翻 Clara 先，咁 Clara 咧就已经从事咗身心灵工作咧超过12年噶啦。咁喺佢喺旧年开始咧就开始用呢个声音振频呢个方法咧去帮助佢嘅客户啦，打开身体嘅细胞，释放情绪，让身心健康，同埋重新连结同埋整合内在嘅。咁佢系一个声频啦、颅底啦、SRT 灵性反应疗法疗愈师啦、新生语言程式学高级执行师同埋爱笑瑜伽嘅导师嘅。咁好啦，讲翻先，可能之前听众冇听过我哋之前嗰几个脉轮嘅介绍啦。咁我简单讲翻咩叫脉轮先啦。咁脉轮其实身体中汇聚能量嘅地方嘅，咁好似一个漩涡咁，所以我哋就叫做轮咯。但系其实佢一个能量嚟嘅，肉眼可能未必睇到，但系我哋一定会感受到佢哋嘅存在，因为佢哋联系住我哋嘅情绪啦、精神啦、心理啦、生理都有嘅。而生理包括系咩咧？哇，所有身体上面嘅器官啦、神经线啦、内分泌线啦、荷尔蒙等等。咁所以其实我哋好多时就忽略咗我哋脉轮里面嘅嘅健康啦，或者流动得畅唔畅顺啦。因为其实所有脉轮呢都会影响咗我哋嘅身心健康同埋整体嘅生活嘅。咁好啦，咁我哋嚟啦，咁就讲返今日咩叫做喉轮。喉轮好简单啦， 喺边度啊？你去一站啦， 就喺呢度啦， 即系呢度。 我哋喉咙嘅中央嘅位置啦，我哋嘅发声嘅位置啦，我哋都好需要我哋喉轮呢个部分咧，系帮助我哋将个声音振频咧，从个声音里边咧系发出嚟嘅。演绎出嚟嘅，同埋沟通嘅， 讲得好好。咁其实喉咙咧，除咗喉轮，除咗喉咙之外咧，哈哈，真系好考呢个发音啊！ 系啦， 又仲有咩身体部分咧？仲有好多嘅，其实咧仲有牙齿、听力。即系我哋个听嘅声音啦，颈啦，咁喉咙喺个颈度噶嘛，咁说话嘅能力啦，声音嘅感觉同埋表达咧，其实都系关呢个 flow chakra， 我哋叫做喉咙呢个事嘅。咁所以其实因为佢又联系住好多唔同嘅时间空间嘅，咁所以其实我哋睇嚟好似净系发声呢部分咁简单，但其实佢里面蕴藏嘅咧，其实 系好唔单止系呢样嘢， 唔单止系呢样嘢啦。咁譬如即系回顾翻少少嘅，我哋之前我哋嘅底轮就系第一集，我哋嘅底轮就系去连系地球嘅资源啦，地球妈妈嘅能量啦。咁调翻转我哋嘅心轮，上一集讲噶啦，就系融合我哋嘅精神世界同埋物质世界啦。而喉咙咧好得意噶，我唔知道你哋记唔记得我哋讲过一个齿轮啦，记唔记得系第二个 chakra 齿轮？其实喉咙咧，喉轮咧就同埋我哋嘅眉心轮，我哋下一集会讲。咁其实两个咧都会去是代表咗乜嘢呢？代表咗其实我哋齿轮我哋之前讲过第二个 chakra 啦，佢最主要系代表情感啊、创造力嗰方面，就会比较原始啲嘅能量嚟嘅。而喉轮呢一个呢，其实就系一个高能量嘅方式去升呢咗啦，佢用一个唔同嘅能量去代表，即系齿轮嗰个其实会系比较原始啲嘅，而呢一个喉轮咧就会系比较系高潜，接触高潜嘅能量多啲，宇宙能量、高能量嘅情感、创造力同埋沟通去表达咯。咁所以其实亦都系可以帮到我哋去创造我哋嘅实相，制造我哋想要嘅环境。所以其实讲嘢，你话系咪好紧要？其实真系好紧要，因为其实你用咩情感 方式去咩能量去表达你嘅说话出嚟咧，其实佢都系好快咁样会系一个好有效咁样显现翻出嚟喺我哋嘅周遭生活度生活嗰度啦。其实系咪 ，Kara？ 你有冇觉得咁讲？ 系啊，嗱，其实如果讲紧七个物轮嚟讲咧，我哋啱啱心轮咧就系、是、即系上面三个物轮啦，下面三个物轮啦，咁心轮啱啱就系喺中间嘅。咁头先讲紧第二个物轮咧，都系同我哋嗰、那个创意啊，不过咧就可能系喺个嘅身体上啊，或者喺物质世界上咧，就系比较联系多啲嘅。咁而家喉轮咧都系讲紧系呢个嘅创意，不过咧就系讲紧嗰个心智上或者系灵感上会多啲。咁所以如果我哋第二个物轮讲紧我哋嘅磁轮系失嘅话咧，其实多多少少咧都会影响埋我哋嘅喉轮嘅，因为两者都系负责唔同部分嘅创造力嗰度嘅。 嗯，系啊，讲得好好啊。咁如果当我哋话我哋嘅喉轮有啲少少阻塞嘅时候，其实好多时咧，其实大家都应该发觉得好 common 嘅，就系、是、会发生有咩问题，嗯、就系、是、我哋沟通啦，讲嘢会有问题嘅。问题意思你唔系唔识讲嘢，而系有时有啲嘢。我唔知点样表达出嚟、嗯嗯嗯，其实大家都识得讲嘢噶啦，我相信，即系只要你唔系哑嘅，你都会讲到嘢出嚟。但系点样去表达佢出嚟咧？其实系会影响我哋嘅表达能力啦，同埋我哋嘅沟通能力啦。好多嘢想讲，但系讲唔出啊，同埋唔知点讲。咁同埋可能影响嘅咧，除咗系日常，可能我哋会，譬如会咳啦，譬如好似我咁呢排我都会有少少咳啦。其实好主要都系能量上面嘅。融合转化紧，咁譬如另外就会系甲状腺咧，其实咧喉轮咧都会系同我哋嘅甲状腺咧好有直接嘅关系，而甲状腺咧其实对于我哋嚟讲都系一个重要嘅器官，即系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器官啦，因为佢会影响我哋嘅体重啦，我哋对温度嘅感觉啦，究竟我哋个人系处于好亢奋嘅状态啊，定系话突然间又会觉得好疲倦嘅状态咧？即系其实可能我哋如果甲状腺唔系咁平衡嘅人咧，我谂大家都会听过突然间嘣嘅啫，哇，点解肥咁多啊？咁佢其实最主要嘅，其实佢唔系肥，其实系因为有少内部失咗少少平衡咯。咁当然，喉轮系可能系其中嘅因素，会影响到甲状腺嘅问题啦。但系有其他情绪上啊，所有都有其他因素嘅。但系呢个会系都有一个原因啦，我会觉得咁讲。 嗯。是啊，咁同埋讲紧喉轮咧，佢喺身体上头先系有几个部位，颈部啊，亦都系影响埋我哋肩膊啊，同埋我哋个颈椎啊，后边嘅颈椎嗰个嘅位置，亦都系相对翻我哋喉轮嗰个位置嘅。咁好多时有。头先阿 Mika 都讲到就系我哋唔系唔识讲嘢嘛，我哋其实系可以表达到沟通到嘅。但系如果你话问啲人，好多时都会讲唔到内心里边嘅一啲嘅说话，咁叫佢表达自己或者啊，你讲多啲自己里边嘅一啲嘅声音啊。好多时啲人讲到去到喉轮嗰个位嘅时候咧，就讲唔到出嚟啦，因为呢个唔系单单系讲紧我哋嘅语言技巧，我哋嘅表达能力有几高，呢个系直接牵涉到我哋内心嘅里边一个连线一个部分。咁如果我哋惯常唔去将我哋内心嘅一啲情感啊，或者去了解自己里边内在系我究竟系中需要啲乜嘢，究竟我里边有几多嘅连接嘅时候咧，喺呢个部分会 block 咗，即系塞咗嘅时候，就表达唔到究竟我想要啲乜嘢，同埋喺呢个过程里边，我哋听唔到我哋里边不能够聆听到我哋内在嘅声音啊，即系好似啊有个距离咁样，自己分隔咗，咁啊喺呢个亦都系安全区啊。即系自己唔够胆去将自己里边嘅一啲嘅实相，我想要啲乜嘢可以去真系大声话俾人听，因为我哋系惯咗，如果扭曲咗系 block 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惯咗唔接纳啦，甚至我哋会隐藏一啲真相，我哋唔够胆去面对啲真相。有时咧，啲人咧咪好多时啲人好大声讲，一嚟佢有两个极端嘅，一嚟就好大声讲嘢， 系啊， 系啦，好大声讲嘢咧，其实咧大声讲嘢咧系隐藏紧，唔想俾人知道佢内在真系嗰部分嘅声音、 嗯， 而另外一个扭曲咗咧就话咧，佢完全就一系就唔讲嘢。咁所以又话我都冇啊，我都系平时咁讲嘢啫嘛。但系啲人听落嘅时候，呢个声音唔系嚟自真实嘅声音，系嚟自一啲嘅掩饰嘅声音嘅时候咧，个声浪咧就不其然就会大声咗嘅。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留意翻自己有冇呢个情况。突然间平时成日啲人都话你做乜嘢讲嘢咁大声啊，但系其实话冇啊，我都系正常声音啫，咁样一个检查嘅地方咯。 嗯，系啊，咁其实我谂一个简单啲嘅例子，大家会容易啲 get 到。譬如话我哋好多时有好多歌星唱好多嘅歌啦，唔同嘅人去用唔同嘅方式去表达啲歌啦。但系好多人咧，有时佢嘅歌声技巧，应该咁讲，歌唱技巧其实可能唱得好好，但系始终咧佢又唔系好多听众，咁啊，即系可能 fans 嗰度会系唔系咁多啦。咁其实。系啊，我有研究过啊 ，Clara， 因为就系话会唔会系佢系咪从心去表达呢个歌曲嘅情感出嚟咧？因为 even 有啲歌星咧，其实佢唱啲技巧唔系太差，但佢好多 fans 嘅，即系我呢个系我自己嘅谂法啦。因为其实我谂啊，其实系咪我留意咗好耐，其实系咪佢有冇用佢嘅真正嘅声音去表达出嚟咧？佢系咪真系用心去出嚟咧？ 你有冇留意佢嗰时有啲歌唱嘅比赛咧？一啲嘅老师评判都话咧：，哎呀，你呢首歌好感动到我啊！ 系啦，会喊啊！即系佢嚟现场，我唔知真定假啦。 起鸡皮啊！你感动到我啊！ 系啊。可能是收钱的我不知道。 但是可能他唱的时候跟他的声音的 tonality, 他的大细声是无关的。但是他就是植入到他里面心里面的振频。 是啦，咁亦都系即系 Clara 更加知道我讲乜啦，咁佢都做类似呢行嘢啦，透过呢个振频去作出疗愈啦。咁其实我会发觉系嘅，有啲歌我哋听到嘅就其实觉得感动到想喊。 系啊系啊， 系咪？即系其实佢系真系联系到佢嗰个情感去出嚟同大家会分享。咁所以有啲歌唔系太特别。技巧好好，但系佢有好多人听咯。其实同我哋日常生活就一样啦。好多时阿 A 同我或者阿 Mika 同阿 Clara 讲嘅嘢系一样，一模一样。但系接收嗰个人同埋个应受性咧，可能会有好唔同啦。因为其实大家个情感抒发唔同，大家表达都唔同。咁所以其实就系我哋点样去令到，譬如啲你嘅伴侣听你讲嘢啦，或者你嘅上司啊、下属、同事会听大家讲嘢，或者用心啲听你讲嘢。其实我谂系好多时候我哋系咪真正表达紧真正嘅自己咯？呢、這个就会系后轮嘅，其实一个好强大嘅力量啦，我会觉得系咁。 其实呢个都好重要，人与人之间嘅沟通咧，唔在乎于你讲说话有几多嘅技巧性，有几多嘅漂亮嘅字眼，而我哋好相信每一个人都系好想嘅真实性同埋真心啊，吓咁。但系真心嘅时候咧，我哋系点样可以睇到人嘅真心咧？其实我哋说话里边嘅振频出嚟个感觉上，其实我哋会知道，我哋系 sense 到，我哋感受到。咁后轮嗰度，如果我哋自己对自己都唔真实，我哋自己都好多嘢收埋嘅时候，我哋就发挥唔到呢个喉轮嗰个作用。我记得嗰阵时，我有个邻居咧，有个即系隔篱一齐玩嘅一个小朋友，一个男孩子，咁从细咧就有口吃嘅。佢讲亲嘢咧就即系，佢永远都系讲唔到个说话出嚟。咁我哋就要等好耐咧，先至等佢可以讲得完嗰句嘅 sentence。咁因为佢细细个，其实佢屋企佢妈妈对佢都好严噶，即系每一次佢哋一讲错说话咧，佢妈咪就会有好大嘅声音就喝止佢噶 ，stop 佢， 系啦 ，stop 佢，就话佢，哇，你咁样讲嘢噶，唔得，再嚟过咁样。咁其实佢系一个好恐惧之下，佢好怕佢妈妈又 stop 佢嘅时候，佢已经好惊喺个。缺乏安全感之后，再表达唔到佢自己，咁就宁愿啊讲少啲。但系讲少啲嘅时候咧，佢对其他人已经惯咗有一个好惊恐、一个恐慌嘅情绪里边，因为佢好惊其他人都 stop 佢，同埋佢系好留意我哋啲面部表情，究竟我讲紧说话嘅时候，系啦，我冇讲错咧， 俾人话咧， 你哋会唔会笑我咧？你哋会觉得我讲得唔好咧？咁喺呢个好唔得好舒服去做翻佢自己，因为佢不能够做佢自己，同埋佢好惊人哋话佢五音不全。咁所以喺呢个部分，佢唔可以好顺利咁讲到佢心里边嘅说话。啊，好奇怪喎、哦！咁好一段时间，即系我哋大家都冇联络啦。咁系大概我哋都唔系成日见面嘅。我谂都系七八年前再撞翻嘅时候咧，即系大家都长大咗好多啦。冇咗，冇咗呢个口吃、哦。 心理嘅嘢因素好多嘅，其实 系啦。所以我哋唔好话，哎呀，你出世嗰阵时，因为口吃嚟自佢出世就系咁样。其实冇嘅，就系、是、因为嚟紧佢个恐惧，个声音佢 block 咗喺个心轮里边，佢惊。咁人等去到个喉。论嘅时候，跟住就开始窒啦窒啦窒啦出嚟，咁所以呢个都会系个心理上都影响嗰个表达嗰、那个能力。 你讲得啱，你讲得啱，即系好似我哋讲英文咁咧，睇下心情啦，嗰期。少讲你咪冇信心咯，你咪仲会口窒窒咯。但系其实你正常翻pick up 翻你唔惊咧，其实你讲就系冇问题。我谂好多人即系英文啊、语言啊，所有嘢咧，其实都系咁样。 是啊，咁所以从心嘅说话里面，如果大家沟通嘅时候，每一个人都好希望大家更加近嘅距离啊。首先要同自己里面内在声音连结咗，睇下自己有几相信自己，同埋睇下自己嗰部分。咁如果你发觉自己啊都好舒服嘅，好肯将自己里面嗰个嘅情感世界啊，去同人哋分享啊。咁但系当然啦，我哋每一个人都好希望互相有一个连结，好细路仔咁，我哋唔会谂咁多嘢噶嘛。好似小朋友咁，我头先搭地铁嚟嗰阵时都见到有三个小朋友，我见到佢哋好得意。 嗯， 即系嗰个情感世界里面，即系小朋友就有呢一个完全不拘小节，但系佢好容易去表达佢自己，唔需要人哋点样睇佢嗰部分咯。 嗯，我谂其实我哋每个都需要。 系啊， 咁好啦，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就请 Clara 嚟同我哋用佢嘅振频声音振频去帮我哋打开我哋嘅喉轮啦。 系啊 ，OK， 好啊， 系啊，好，咁以下时间交俾佢啦。 OK， 好啊，咁咧就亦都邀请大家坐一个舒服嘅位置啦。咁我哋坐直我哋嘅身体，我哋整个嘅脉轮嘅位置系喺我哋嘅 spine， 我哋嘅脊椎，整个嘅脊椎，我哋背脊嗰度，我坐直我哋嘅身体，然后我哋专注翻我哋喉咙个位置。咁其实每一个脉轮都有个颜色嘅，咁喺喉咙个位置，即系喉轮嗰个位置里边咧，就是、一个天蓝色，系浅蓝色嘅颜色嘅，我哋可以。舒服咁样可以嘅话，合上我哋眼睛，然后我哋观赏我哋喉咙嗰个位系天蓝色嘅能量，然后保持我哋嘅呼吸，鼻吸鼻呼，放松我哋嘅膊头。放松我哋嘅膊头，专注我哋嘅喉咙嘅位置，天蓝色嘅能量。 大家继续专注我哋嘅喉咙嘅位置，让蓝色嘅能量继续疗愈我哋喉咙呢个部分。呢、这个部分系非常之重要，佢让我哋面对我哋内在嘅真实。我哋要对自己内在嘅真实有内在嘅诚信，我哋先至可以面对喺出边同人嘅关系里边，更加容易表达我哋内边嘅感受。所有嘅可能性都系可以从我哋嘅心智上疗愈咗之后，从而去创造。咁所以大家继续让呢个能量喺喉咙嘅位置里边继续疗愈。我哋接纳自己，接纳我哋每一部分。蓝色的能量在我们的喉咙的位置继续疗愈深入。你完全可以表达我们内在的真实，表达我们自己的情感。我们更加爱我们自己，我们爱我们身体每一部分。 Thank you， 好多谢 Clara。你哋感唔感觉到呢个喉咙喺度震紧呢？咁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咁你哋可以继续再听多一支关听多呢个喉咙嘅振频啦，睇下点样可以帮到大家，可以去改变我哋嘅更加去拥抱多啲我哋自己嘅能力啦，容许我哋真实嘅我去表达出嚟。因为如果你越容许你自己表达你自己真实嘅自己咧，其实即系代表你拥抱你自己更多嘅能力同埋力量，而你创造嘅世界亦都会更加美好同埋宽阔嘅。咁我哋下次再倾过另外嗰两个物轮啦，我哋转头唔系，我下次再倾过。咁就今日好多谢 Clara 啦，好多谢各位听众嘅收听啦，我哋下次再嚟过，再见过，拜拜， 拜拜。